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我希望说早安你也刚起床，我希望写的书是你欣赏的故事，我希望买的水果你永远觉得是甜的，我希望点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我希望的是你希望的，我希望你知道 FM98.2 一个属于未来的电台。 FM98.2 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我希望你能来看我。 当他说他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时，你该怎么回答？ 答案 A， 吃的盐跟走的路也不是一个单位啊，而且多吃盐对身体也不好啊。 答案 B， 那又怎样？ 答案 C， 我穿秋裤了。 答案 D，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 没错，只要你不活在过去的固定程序中，你永远是年轻人。请打开 FM98.2， 年轻人，欢迎归队。 Here we go。 FM982AM927 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活力982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静瑜。在6月26号，北京青年广播就将举行盛大的开播仪式和开播日17小时大型直播特别节目《生如夏花》。6月26号，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日当天，还会有限量版的明星 T 恤等着大家抢。更多的精彩活动，您可以关注982魔力工厂了解详细情况。今天是6月18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父亲节。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要祝愿天底下的爸爸们节日快乐。同样，6月18号呢，也是之前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系列播出的首诗歌者活动，在首都师范大学下沉广场最后举行地面活动的一个日子。那从6月1号到6月10号呢，分别有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10组可爱的学生，还有他们的代言人，来到了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节目现场。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对这10期节目做一个简单的回顾，让大家再一次欣赏到这10位同学的精彩的演唱。那首先，我们还是通过首都师范大学顾子彤同学的一段介绍，来了解首诗歌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首诗歌者呢，其实是我们首都师范大学近期推出的一个校园音乐活动。10位歌者呢，分别来自不同的学院、不同的专业，然后也是我们学校唱歌比较好的同学，有的是从歌手大赛、跨年晚会，还有一些很大型的活动中选拔出来的非常优秀的歌手，他们也对音乐有着自己的追求和梦想，所以就把大家召集到一起，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大家之间互相交流学习。 非常感谢子彤。那在这10期节目当中呢，有很多的同学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比如说第一期抱着吉他来演唱的航宇，献给他自己远在台湾的女朋友的一首歌曲《第三人称》，就是深深的打动了我们。 他想知道那是谁，为何总沉默寡言，人群中也算抢眼，抢眼的孤独难免。天真以为是他 他的独特品味，殊不知是他难以言喻的对决。字幕画面分割上眼蝶对叠，而谁是谁，三人称的角度而言，也明白其实每个人都有缺陷，不自觉遮掩，多少也算自然的行为。 非常好听的第三人称，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首师歌者航宇，在我们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的现场演绎。同样的，还有第二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许慕清，是一个非常热爱唱英文歌的小女孩，她也在节目当中借着一首歌曲向自己远在厦门的异地恋的男朋友表白了。 You said if you dare come a little closer.

爱什么都可以，我们是否还会停留在这里？当你说今天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跟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 刚刚的那句评价是来自我们活力929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号的王珠鞋是小疯子，他连着给文翰送出了四支玫瑰花，还有好多的朋友都说好好听。 空却让我想得太多，也许该回到被窝，梦里会相遇就毫不犹豫大声地说，我要说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说的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 第六期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首饰歌者特别节目当中的刘英伦，真的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选手。他在学校当中就自己组建了一个叫做 HIS 的摇滚乐队，同样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也是和男主持孔维一起飙起了崔健老师的歌曲《花房姑娘》。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你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脸庞，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电台节目的直播过程中现场演绎摇滚歌曲，我觉得英伦真的是有一点吃亏，不过那天他跟孔文两个人确实是玩得蛮爽，所以也是希望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所有同学还有我们的音乐爱好者都可以收获音乐带来的快乐。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也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位音乐小精灵马宇璇，他平常非常的喜欢唱英文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他当天在节目当中演绎的一首歌曲 Goodbye My Lover。 Or let the judges frown, 'cause I saw the end before it began. Yes, I saw you were blind, and I knew I had won. So I took what's mine by turn all right. Took your soul out into the night. It may be over, but I won't stop there. I am here for you.If you'd only care. But I won't stop there. I was here for you. If you only care. You touched my heart, you touched my soul. You changed my life and all my goals. Love is blinded. My heart was blinded by you. I kissed your lips and held your hand. Shared your dreams and shared your bed. I know you well.Know your smell, I've been addicted to you.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my friend. You have been the one. You have been the one for me.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my friend. You have been the one. You have been the one for me. 二魔力工厂的平台上已经被刷屏了。收听的是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屏播出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静瑜。今天给大家做了我们前十期首诗歌者系列节目的一个回顾。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歌手叫做郝佩锦，同样也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他也是校合唱团的团长。来到节目当中的佩锦显得有些拘谨，不过一唱歌的时候就完全释放了自我。他也选择了一首袁娅维在《我是歌手》舞台上翻唱过的《蒙娜丽莎的眼泪》，演绎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动情。 你说这对你很好，这次旅行让你度过了感情的低潮，你觉得曾经爱得太苦，感谢我听你倾诉温柔的痛苦。在我的梦里以为可以与你相爱而骄傲，然而你都不知道，我期待在你爱的世界里变得重要，你要把爱人慢慢寻找，对你付出的一切只换来我对自己苦苦的嘲笑。是否也曾为爱交论错与对，为什么你总留给我湿润的泪，却把你的感情付给别人去摧毁。哎哎呀，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寻觅好机会，她的微笑那么神秘那么美，或许他也走过感情的千山万水，才发现爱你的人不会让他的蒙娜丽莎流眼泪。 把你的感情付给别人去摧毁。哎呀咿呀，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痴迷好几回？她的微笑那么神秘，那么美，或许她也走过感情的千山万水，才发现爱你的人不会让她的蒙娜丽莎流眼泪。 在校园歌手大赛的舞台上，唱情歌的男生通常都会受到更多人的关注。第九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汪岩就是这样一位唱歌非常有味道的男生，一亮嗓的一首《可惜不是你》就把很多人都唱到了回忆当中。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总是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这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总是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努力为 可惜不是你，来自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的首诗歌者汪岩。最后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沙特，是我们首诗歌者中压轴登场的一位。虽然名字非常的有意思，但沙特本人却是一个非常沉默不爱说话的男孩，他习惯于把自己所有的情绪都放在音乐当中去表达。最后就给大家送上一首由沙特演绎的《唯一》。今天也是带大家回顾了我们之前连续十期的首都师范大学首诗歌者特别节目，也希望您喜欢这些想唱就唱的大学生们在电台的现场演绎。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二的今晚有戏，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牵着我的手是你，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是否一颗心境变了心，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 that we sang, they were written for you and me. Melodies on repeat, that's what I hear when you're by.